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6月10号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新任南朝鲜当局不要对南朝鲜民众有关撤销萨德部署的要求采取含糊的态度，而要立即着手撤销。